彻夜相思会更冷，没人给予我安慰，你带给我的回忆在脑海无法抹去，你带给我的意义和远离后的犹豫，爱与恨世界迷惑，难以启齿的柔弱，孤单夜里会滑落，身边只剩一人坐，曾经一起牵着手，可能没想过心疼，你来到陌生的城。